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常天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身体力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之前曾经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公益机构的农业项目调查人，曾经作为上海第一批国际志愿者前往老挝农村支教，担任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和公益组织顾问。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常天乐。在北京也能赶集，这个大集还很受欢迎，它叫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自2010年9月份以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已经举办500多届，参加的农户和商户有50多家，赶集人数从最早的100多人到4000多人，吸引了很多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的中外人士参加。每一次赶集，农夫们和消费者都像朋友一样热闹相聚。常天乐和他的小伙伴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最有自我修养的菜市场，在这个食物社区里头能够做到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农民有前途、消费者有健康。你们的那个集市叫农夫市集，看着每次发的那个图片都特别热闹， 对，消费者还比较认可。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集？它是怎么构成的？ 我们是从2010年的9月份开始办的。那当时呢就说发现北京有一些不用农药化肥种菜的农民，但是呢消费者不知道有这些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是不是应该信任他们，怎么去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当时就北京有一群志愿者，因为我们自己也要买这些农友的东西，就把他们聚合到一起，说我们就办一个市集吧。一个是这些农民把他们菜带过来，大家可以买，直接在城里就能很方便的买到。第二个是我们会在现场办一些讲座啊，交流活动，让消费者对这些农友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就这么开始办起来了这个农夫市集。 你们等于是一个中间机构，不是说你们把农民的菜收过来卖。 不，对对对， 是吧？ 对，我们特别 你们像农友， 对，我们觉得大家都是朋友，来赶集的叫集友 啊。 就我们觉得不是说什么买的不如卖的精啊，我们觉得在一个贸易过程里面，双方是可以互惠的，就大家应该是个相互支持的关系，消费者和生产者。所以我们农夫市集特别强调的就是消费者要和生产者直接产生联系，无论是你直接购买，还是说你特别去了解这个生产者的生产过程，他的个人故事，这个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怎么想起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不是创始人，但是他们创办的时候，我作为志愿者就参与了。 为什么要做志愿者？做这样的志愿者？ 因为我觉得农夫市集这个形式非常重要。 首先你是想买他们的菜。 对，当时北京这些农友是可以给你送菜到家的 啊。 但是呢我一个人住，然后我就跟这个买一斤肉，跟那个买5斤菜，让人送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有个地方大家什么都能买到，多方便，而且大家能见到这些人，是个很好的聚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有需求。第二，我也看到了它背后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为什么要支持有机农业，除了对于自己食品安全有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没有在污染环境，我们的钱也直接到了这些农民的手里，他们不用再经过一个第三方，这样他拿到更多的钱，却就更好的能够支持鼓励他开展生产。 就是跟当时或者是现在大多数现有的一些经营模式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我们非常强调生产者的主动性，而且在中间不设置信息壁垒，我们恨不得消费者跟每个农友都特别熟，特别认识，都去过他的农场，这样你买东西也放心，而且吃起来的话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会，就因为你的东西都是你认识的人，甚至相当于是你的朋友种的养的，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中间商就不高兴了。 也没有，因为本来也没什么中间商愿意去做这小农的生意，因为这些有机小农他自己的生产成本啊，还有包括他自己对收入的期待啊，跟普通的农民不一样。普通农民几毛钱几分钱有些大白菜就能给你了，这些农友说我那么辛辛苦苦不用农药化肥，我琢磨出来这些好方法能够种出好吃的东西来，我为什么要那么便宜的卖给别人？他们还是希望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他们也很少去跟中间商做生意。 你说你不是创始人， 对， 就是说你发现这个市集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 也没有，就是他们开始创办的时候我就作为志愿者 参与、 哦、但是呢， 那是你的朋友办的吗？ 对对对，都是 认识他们。 对，就是当时北京有一个小圈子，就大家都是关心支持有机农业这样、而且我们跟普通的关心有机农业还不一样，我们又特别关注独立的小农户的一个利益，就他们的权益在里面怎么得到保证。所以你看我们农夫市集上都没有什么大公司的，就是都是小农就挺好玩的。这些人他 一家一户的那种感觉， 对，或者家庭农场，他们就是自己又要种又要卖，也挺辛苦的，但是特别好玩。反正 那在做农夫市集的志愿者的时候，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我当时是在一个公益组织工作，其实就是关注农业的可持续性的问题。 那还是相关的。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有一年了，然后之前还有其他在公益组织工作的。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农村为什么那么穷，农民为什么那么苦。那我说如果农民愿意用生态有机的方式种出来高品质的东西，那他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价格，他就可以从自己的劳动当中直接获益了，而不是说传统的扶贫政策就是外面的资金资源进到农村帮你修路帮你干嘛，或者给钱给你让你小孩读书，或者很多的农民都出来打工了，他要从城市里面赚钱来养活他种菜的这个事情。就是农民为了给我们生产喂饱我们的东西，他却要做别的工作，来确保他还能做一个农民。这里面其实是比较不公平的，或者有点扭曲吧。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农夫市集这个形式很好，因为他们农友生产出来这些有机的产品，消费者是认可的，是愿意给到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的。那他有了这个钱，基本上就能够完全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了，就不需要去打工或者怎么样，就他能够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和我们大部分的城里的人一样。 你说觉得农民挺苦的啊，种地挺辛苦，但是卖不出价来，特别用心的种地，然后也不一定被认可，因为它相对价格会高。 对， 这个东西是你听朋友们说的，还是你自己有切身体会？你真正跟他们接触过？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城市的背景，也跟农业原来没有关系，没有在农村真正生活过，所以当你真正认识他们以后，你才知道一个你餐桌上的食物真的是来之不易，特别是做有机农业的农民，他是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技术、知识的。对消费者来讲，两颗大白菜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普通的大白菜和一个有机的大白菜，农民投入的 不一样， 很不一样。好在这个不一样，最后能体现在口感上。就你去吃，昨天我还在市集上，农户就在掰一个白菜心吃，他说挺好吃的，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哎，我也在那掰着吃，就生吃，真的特好吃。我觉得普通的大白菜是没有这个味道的。我从我自己的这个体验出发，我就觉得如果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像我这样去理解食物到底是怎么来到我们餐桌的，农民在里面付出了多少，那大家可能看待食物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到底要从哪里去买我的菜，我吃什么样的菜对我是健康的，同时又是对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你怎么能理解农民他做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你是现场会去看吗？ 对啊， 你最早跟他们打交道是个什么样的农户？ 其实我因为我之前在公益机构也工作过，所以经常会下乡，看到农村有些地方真的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们在地里的劳动，我觉得任何一个稍微有些体验的人就会知道，真的是很辛苦。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农场帮忙，然后农民就看我们也不会干别的，就说你帮我拔草吧， 最简单的活了。 我拔了大概就半个小时，我就说哎呀，除草剂真是好东西，你让农民怎么能够不用除草剂？但是除草剂对环境是非常糟糕的，有机农业不让用的。当你跟你蹲在地里不停的拔和除草剂一撒，你就几个月不用担心，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我就体会到，你要吃到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东西，农民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我作为消费者当然想要更好的产品， 嗯， 那我就应该尊重农民的劳动。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甚至去体验对方的生活，你就能够有这个感受和这个觉悟。我觉得最后是个觉悟的问题，给我提供食物的人，他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能够很高兴的送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了他不用很担心，他每年还可以带着家人出去旅游一趟，就这些很多人觉得天经地义的生活，对农民来讲其实是蛮难想象的。那我们希望通过农夫市集这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从事更好的农业生产模式，生产出更高品质的产品，然后以合理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我觉得城市消费者大部分还是可以承担的。 但是大多数人是习惯于像蔬菜呀、水果呀、粮食啊这些东西哈，一直处于相对低的价格。 对， 大家是习惯于这个东西的。且不说他承受不了、 对， 即便他的经济水平到了他承受得了，但是他会说哎，为什么你这芹菜卖这么贵、人家旁边那个菜市场、超市里头卖多少多少钱， 对对对， 他一对比他就会接受不了。 对， 所以你们的那个有机市集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经常有，我们到现在经常也会有新的顾客来说你为什么卖那么贵、您刚说的特别对，有时候不是承受能力的问题，就是一个习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便宜的，为什么突然那么贵？有时候想想也很好玩，你说房子涨了十倍都不止了吧，这不大家还在买吗？就是大家觉得啊，这市场行为很正常。那其实菜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要办农夫市集，因为如果消费者不亲眼看到这些人，不跟他们打交道，也没有机会去农场体验的话，他永远都会觉得为什么那么贵，这是他很容易问的一个问题，我也特别理解。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想哎，这个小伙子挺不容易的，他大学毕业在这搞那个，哎，那姑娘长那么漂亮、就在地里干活，就是因为原来的不平等是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但其实你的消费行为是在支持一种不太公平的贸易模式。那在市集上大家见到这些人觉得都是朋友，那他提出一个价格，只要我能接受，我觉得合理，或者这个产品品质值得这个价格，那我就会去买。所以我们的农友是第一用品质说话，他的品质首先体现在不用农药化肥，很安全，第二是口感非常好，那消费者就很愿意去买。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怎么知道他整个生产过程是完全做到有机无污染的？ 是，这就是为什么人和人面对面的沟通很重要。第一，你看到这个人了 啊。 第二，我们合作的都是北京京郊的农友，那我们基本上开春以后就会每周都会组织一次农场拜访，就很多消费者是直接去过农场的，所以他我们市集上大概直接服务北京二三十个农户吧，那去过一家他就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会相对比较信任这个平台和农友。第二个呢，是很多北京消费者确实很忙，他没时间去农场，但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这样的平台看到诶，有其他的消费者也去农场了，他们很认可，那我就觉得诶，我也可以认可这些农户和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信任是通过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来建立的。 常天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身体力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之前曾经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公益机构的农业项目调查人，曾经作为上海第一批国际志愿者前往老挝农村支教，担任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和公益组织顾问。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常天乐。你刚开始做这些市集的志愿者的时候， 是做什么工作领着大家去参观吗？ 我不是一开始 找农户啊什么的。 一开始呢是我们有很多老外，就是主要张罗的是几个老外，所以他们也不太清楚怎么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个市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得想办法让更多的中国人普通的老百姓来买菜，那怎么办呢？就得开个微博。我就说那我帮你们先开个微博吧，我就注册邮箱开微博，然后我一个人管微博大概就管了两三年，就是从做宣传开始的。 这是你的老本行。 可以这么说，因为原来做过媒体，再做过记者。 对对对，我看你的那个教育背景哈，也是学传媒的， 对， 跟传媒相关。 但其实很不一样，我觉得微博时代还是可以有很多个人化的东西在里面，就你一个人管一个微博是相对非常方便轻松的。新闻的背景对我来讲，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事实会特别讲究。就农民说不用农药化肥，我会很认真的去了解，那你不用农药化肥你用什么？你的土壤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你遇到病虫害了你会怎么去 调查？是咱的老本行。 对，就我需要他把这些事实跟我讲的特别明白，然后我也在实地能够看到他说的和他做的是完全吻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原来做新闻几年给我留，就是对事实比较讲究。 那这些工作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很快我就变成全职的志愿者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然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10年的时候就一两个月办一场，后来开始一个月一场，后来大家说一个月买一次菜不行啊，就场地也多了，就说可以一周一场。这个时候就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别的事情了，因为你要去看场地看农户然后协调。当时管微博其实蛮累的，基本上你一天都泡在微博上，有没有很多的消费者要跟你互动啊什么的，所以很快就变成一个全职的志愿者。 全职的志愿者。 对。 那工作呢？ 工作就放弃了。 放弃了。 对。因为原来在公益机构做事情你还是觉得不太接地气，因为当时做一些政策研究啊什么的，跟社科院啊大学啊开开会啊那些。当然专家的这个学术也很重要，但是你也不知道我们这些研究有多快能够反映到政策层面上。 但是感觉挺高大上的。 对对对，非常高大上。但是呢我做那个公益组织的时候经常要去做些调研，那农民会花很多时间来跟我说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最后就会问我，那你做这个调研对我有什么用？我其实是 这个 它是没有用的，就是短期内是没有用的，长期内可能有用。那农夫市集是一个立刻对他有用的东西。他来卖菜，他卖几百块钱也好，一两千块钱也好，这个钱就是他的了。他可能没有这个农夫市集，这点钱就没有的， 就能够更快的看到结果。 对， 通过你的努力， 对， 能够让他们得到帮助。 对， 这个对你很重要是吗？ 对，我觉得看得到你的工作能够对别人带来好处，或者真的能够支持到需要支持的人。包括很多消费者来了也很，我们现在经常也会有消费者说谢谢你们组织这么好的活动能让我们买到好的东西，认识这些农友，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特别有吸引力，就做下去了。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人就有一些农业的背景然后能够过来做，当时我们很多志愿者都是普通消费者，或者一帮吃货，我们开玩笑，但是他对农业比我还不懂，所以当时就觉得， 就你还是相对专业的， 还有一点点 专业， 对，原来还下去农村还去的比较多，所以就一直就坚持下来做了。 专职志愿者的话意味着其实你放弃了很多， 对， 工作收入， 对对， 那自己的生活还是要有保障的呀。 那原来还有些积蓄嘛，所以差不多两年时间是没有收入的。但是农友也挺好的，说哎，节市集结束了就说哎呀，小茹这些菜没卖完的拿回去也是喂猪你拿去吃吧，我说好拿去吃吧。所以当时也会在市集上买哈，但是我们在市场买东西农友都会给我们折扣，所以你能用相对低一点的价格买到非常好的东西，你吃的就更有保障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收获。我自己是有两年没有收入，没有从市集拿钱，但是后来我们团队慢慢大，就是市集要正规化的运营，所以很多有些年轻人想过来工作，那他是经济上还是稍微缺乏一些保障的，那肯定要给别人开工资，所以我们就得慢慢想办法，就开始跟农户商量说，哎，你们原来来参加市集不用交钱哈，你们开始交点钱啊，也有一些商业合作的机会， 后来我们自己也开始代销外地农友的一些产品，能够赚一个差价来支持这个市集的运营。慢慢的就我们就从一个纯的志愿者组织发展成一个算是社会企业吧，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也不像一个 NGO 一样去筹款，说哎你就是找基金会给我们钱，而是想办法自负盈亏，就有造血的功能。因为我们相信如果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好的服务，社会应该会有它的方式来认可你，包括我们跟农友说，哎，你觉得市集有价值，那你考虑应该从你的收入里面拿出一点钱来给到市集，这样我们的员工也能够生活。我们经常跟农友讲，就是我们市集的同事倒也不要搞什么高薪，我们就希望说买你那100多块钱一只鸡的时候手不抖买得起，就是这么一直走过来了。我们收入现在还是不高，但我觉得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特别认可这个事情，我们也认可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我们同事收入不高全花在吃的上面，好像还挺逗的。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所以大家都愿意很认真的投入来做，所以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好。 其实我感觉你们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就是要么就是保持原有的规模，大家反正志愿者啊，如果说经济上自己能够承担啊，不需要靠着这个养活自己，也挺有意思挺有价值感的，咱们就凑在一块儿，朋友之间既助人也利他，啊，这就挺好的一个方式吗？你也没必要把它做得那么大呀，把自己保障好了，朋友保障好了， 对对对， 也挺好的呀。那另外一种方式呢，这个市集既然这么受认可，其实筹款啊，吸收一些捐赠啊，应该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儿，起码比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要容易一些。 其实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我们刚开始大家内部也有讨论，我们当时有一个同事特别逗，就一直说咱们别想着把这个东西多正规化，很累，咱们就是一拨人愿意做这个事情，对对对， 朋友之间又玩了又保障自己了又能帮助一下别人，挺好了。 是是是，所以我们当时也有同事是持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其他同事不一样。第一个是你不能永远指望一些没有收入不想要任何收入的人持续性的投入这个事情，很难， 是 就运气好能有，但挺难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受不了， 对 呀，我两年 攒的钱 花了积蓄，对对对， 花光的时候， 对对对，也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把它正规化运营。但是当时我们不想拿捐款呢，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于公益机构有一些反思。我觉得有时候你拿捐款和你服务对象之间它是有一个隔离的，但如果你的服务对象认可你的服务，他愿意来承担这个成本，其实是更好的。而且我们比较幸运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无论是农友也好消费者也好，他是有这个能力来支付一些成本的。那很多这个扶贫的呀，或者做那个什么大病救助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嘛，就有一些公益组织他必须是靠捐款活着。那我们这样一个组织，我希望他能够更有活力，是靠自己的服务来活，同时也是激励我们把服务做得更好。因为如果你是做捐款的，说不好听一些，你把你的资助方哄好了，你这钱一直就会有，但是你这事情做得好不好，其实有时候资助方是很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农友服务不够好，对我们的消费者服务不够好，不到位的话，大家就不来这个市集了，我们会有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服务好我们的农友和消费者来把这个市集做好。 但是有没有考虑到这条路特别难呢？ 当时没想那么多，当时就觉得 就特别理想化的，觉得这 是 最好的。 对对对，我们觉得做对的事情挺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那波人也都30多岁了，也在想就是人生应该怎么过。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想过一个诚实的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就去投入去做一件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去妥协，也很重要。 找到对的路不容易，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也不轻松。在这条路上走了8年之后，常天乐会怎么评价自己的选择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常天乐，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